好啦，好多謝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咁、我哋呢上次呢就講過呢個呢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嗰陣時候嗰啲知識分子呢確實呢上次講過佢嘅對中國文化嘅發展呢有功勞。所謂功勞喺邊度呢，就係、佢哋帶嚟一個所謂思想嘅解放。當時個學者有一種有一股新鮮活潑嘅朝氣，引入好多新嘅思想，可以打破一啲呢舊嘅思維，對於呢個中國傳統嗰種迂腐中國傳統嗰種誇大或者呢、頑固講禮教，只係講嗰啲咁樣嘅思想呢這個呢就有一種這個反動變成呢有一股朝氣咁確實呢係有佢嘅好處咁所以呢佢引入咗西方嘅所謂呢個思想自由民主科學啲咁嘅唔同嘅思想入嚟啦。不過呢上次亦都講過雖然係咁樣但係呢個新文化運動呢佢有個問題呢就係民初嘅呢一批知識分子呢中國人嘅知識分子呢佢仍然都係掌握唔到中國傳統文化嗰、那個歷史文化落嚟一路傳落嚟嗰個主要嗰個精神喺邊度掌握唔到呢個歷史文化嗰、那個傳統嘅精神咁所以呢佢哋嗰種精神呢就變得平面唔夠深度咁所以呢要遇到呢個外來文化的時候呢如何去接受呢變成有困難。所以呢佢哋好想引入呢個民主同科學引入呢個思想自由個人主義。但係呢好快之後呢呢個新文化運動呢就變成呢轉變咗講共產主義了。共產主義呢正正就係呢個呢唔係講呢個個人嘅人格尊嚴啦而係講唯物論啦講唯物史觀啦咁樣就變成一種咁樣嘅情況所以呢我哋上次就係講過就係因為當時嗰啲學者冇一種咁樣嘅胸襟氣度嚟到去消化呢、這個人哋嘅文化我哋冇一種自己嘅精神冇立腳點消化唔到了解唔到結果就走去一味就走去好表面咁就去學人哋啦呢個學下啲口號啦我哋所學到嘅所謂科學同民主結果就只係用返嚟呢個打倒中國傳統嘅文化啦唔係能夠真正建立到一種精神意義建立唔到咁樣所以就變成一種咁嘅情況即係我呢個講法就係、是、唐君毅先生嘅講法嚟㗎啦咁樣咁我哋睇返唐生嘅寫嗰啲嘅內容呢佢呢就講過佢呢就話佢所接觸過嘅一啲文初學者呢裏面呢其實都有一啲有精神嘅人物嘅即係都有一啲呢那個人格精神呢係相當之有氣魄嘅啲人物嘅唐君毅先生佢都佢啲前輩佢都接觸過都有一啲嘅呢個例如呢、這個歐陽景武先生佢就創辦咗呢個支那內學院啦呢、這個即係唐生就覺得歐陽景武先生呢就係一個呢一個有理學家氣魄嘅一個人物佢呢創辦呢個支那內學院咁當然亦都佢會講佛學啦但亦都講儒學呢、這個儒學佛學都講咁樣另外仲有呢個唐生啲老師輩呢個就係呢個洪十力先生啦洪十力先生換佛入儒呢個都最初都係講佛學咁後來都係歸宗儒學咁當然啦仲有呢、這個呢、這個唐生嘅好朋友呢、這個一個牟中三先生咁啊牟先生呢、這個亦都係我老師呢、這個咁樣佢呢就將呢一個康德哲學納入咗去儒學嘅系統裏面咁樣 呢啲咁樣嘅老先生嚇，呢個嚇啊，即係喺呢個新文化運動之後嚇嘅學者裏邊咧，相對地咧嚇呢啲老先生咧都係咧啊有精神嘅人物嚇，有氣魄嘅人物嚇啊，佢哋呢個所謂嚇孤懷宏識啊啊呢個啊，因為佢哋咧真係咧啊能夠啊接得上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生命，啊呢樣好重要嘅呢個嚇。啊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呢個錢穆先生啦，嚇呢個新亞書院嘅創辦人啊，呢個啊同阿唐生一齊嚇創辦呢個新亞書院啊，錢穆先生啊喺抗戰時期啊，錢穆先生出版咗《國史大綱》啊，《國史大綱》講歷史。啊，講中國嘅歷史啊，咁國史大綱講呢個歷史嘅方式咧，就係、是、啊，完全係啊，同呢個五四時代或者清代以來啊講嘅啊講歷史嘅風氣咧，係完全唔同嘅啊，係完全唔同嘅啊，因為咧佢係重新肯定啊中國歷史嘅價值啊呢、這個啊錢穆先生嘅國史大綱咧嚇嗰個精神咧。嗰、那個治史嘅精神可以話係接得上嚇呢個咧啊宋明理學嗰個精神啊，咁咧亦都有啲學者咧嚇喺呢個會係追求呢一個中國學術思想嘅獨立嘅地位嘅啊。好啦，咁我哋都講咗嚇，都有一啲咁樣嘅學者啊呢、這個。啊，即係基本上啊，呢啲嚇新儒家嘅人物啦，嚇呢啲咁嘅學者。啊，不過啊，呢啲學者啊，喺呢、這個新文化運動以來嚇、啊，實在太少啦。啊，實在太少啦。啊，呢、這個啊，呢啲學者佢哋嘅力量、啊、都相當微弱。啊，影響力係好細。啊，呢、這個嚇。啊，錢穆先生啊，唐君毅先生，佢哋落咗嚟香港啊，創辦呢個新亞書院啊，影響力係好細嘅啊啊咁樣，所以呢個咧力量相當微弱啊呢、這個嚇、啊，所以結果啊喺中國啊中國大地嚇呢、啊這個中國文化、啊、仍然啊要遭受一個大劫。啊！中國文化仍然咧係遇到大劫嚇，冇、啊、辦法啊！呢個，所以呢、這個即係好艱難啊！呢、這個面對咁樣嘅時候啊，呢個即係好似呢、這個陶淵明啊，有首詩都講過啊，呢、這個一啲咁樣嘅內容啊。陶淵明嘅詩話咧，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啊，枝條似玉茂，忽直山河改，啊，蛾葉自吹折，根珠浮滄海，啊，春蠶寄無食，寒衣欲誰持，啊，本不直高遠，啊，今日復何悔。啊，咁呢首詩咧，陶淵明對當時啊政局改變嘅一種感慨啊，呢個陶淵明咧嚇、啊，雖然咧佢咧都係叫做一個啊呢、這個啊就田園詩人啦嚇，呢、啊這個寫好多田園詩啊咁樣啦呢、啊這個，但係其實咧佢相當關心呢個社會，關心呢個政局，不過無可奈何嚇呢、啊這個咧嚇、啊、政局咧嚇。啊唔到佢嚇去決定啊，咁佢咧就唯有呢個咧嚇歸田園居啦咁樣嚇呢、啊這個咁樣，所以陶淵明咧對當時嗰個政局改變咧、啊、相當感慨嚇呢、啊這個啊當時呢個政治上邊嚇、啊、劉裕啊殺咗晉帝啊呢、這個咧就呢、啊這個改立呢個恭帝。跟住咧，劉裕咧又逼呢個恭帝咧嚇禪讓個帝位俾佢啊，咁呢個劉裕啊建立咗呢個後宋啊，咁樣成為呢個宋武帝啦嚇咁樣啊，咁呢個就係當時嗰個政局咧嚇、啊，就係一種咁樣嘅嚇、啊、無可奈何嘅一種政局啊，咁所以咧 呢首诗咧就系讲嘅话呢个吓喺江边嗰度咧种啲桑树，但系咧就遇到呢个山河改变，连啲桑树都摧残，咁其实咧就表示咧呢个咧呢个大地转变啦，沧海桑田相当感慨啦，呢个咁样，所以呢个咧佢呢首诗其实咧就系想讲咧呢个喺呢个长江边嗰度咧种啲桑树咁佢希望咧呢个三年之后咧可以采摘咁样咁呢个所谓种桑树咧，其实咧呢个咧系一种借喻嚟嘅啫呢个桑树咧就借喻工地桑树咧原本应该种喺啲好高高原嘅地方呢个唔应该种喺长江边嘅咁样。咁样咁所以呢用桑树呢嚟到去暗喻，其实呢就即係话呢唔应该呢立个工地咁解，有种咁样嘅解释。不过呢呢、这个唔好理啦，咁样就咁冇辦法，咁而家桑树种咗喺长江边咁样呢、这个三年希望可以有得采摘，咁呢桑树枝叶呢咁种咗之后呢就慢慢开始茂盛，但係点知突然间遇到呢、这个山河改变呢、这个山河改变即係讲呢个政治上面嗰、这个权力嘅改变啦流寓散位啦呢、这个咁啲树枝都被摧折啲根茎就喺个海上面漂浮咁呢个春蚕都冇嘢食咁样春蚕冇嘢食咁样仲有乜嘢边个嚟到去呢、这个吐丝嚟到去做呢个寒衣呢咁样呢、这个呢、这个因为啲蚕就係食啲桑树㗎嘛桑树都冇啦咁就冇春蚕冇春蚕点可以做衣服呢咁样咁样。咁桑树原本呢就唔係种植喺高原唔係桑树而家唔种植喺高原，种植咗喺呢一个咧长江边咁今日又有咩好后悔呢咁样咁样呢个就係陶渊明呢首诗嗰个意思呢、这个咁样。咁唐生喺佢嘅文章嗰度呢引用呢首诗呢其实呢都係用呢个意思嚟讲佢正正就係想讲呢个中国文化嘅生命呢淨係靠几个老先生嚟到去支持呢其实唔支持得几耐就好似呢啲桑树种喺长江边咁种个一阵就摧折㗎喇咁所以中国文化嘅生命如果只係靠呢几位老先生咁样嚟到去支持支持啱啱开始冇几耐就已经遇到呢个政治上面嘅巨变我哋见到确实亦都係咁样呢个呢啲老先生好想去讲中国文化嘅时候啱啱开始讲中国就已经呢个变天啦呢个全中国都变成共产主义啦咁更加凄惨啦比陶渊明嗰陣时候呢个咁即係话中国文化嗰个生命嚟到呢个清末民初啦嗰、那个时期呢、那个情况其实已经好差㗎啦咁样得几个老先生嘅支持点知呢跟住又遇上大变政局上面嘅大变咁当然更加令人感慨啦呢、这个好啦咁样中国文化发展成咁样咁我哋嗰、那个发展中国文化未来嘅发展应该系点样呢咁样我哋应该点样去对待呢一种咁样嘅发展呢那个睇法应该系点样呢咁样呢我哋可以咁样睇我哋回顾返中国近三百年来嗰、那个学术文化精神即係由清朝即係呢个明末清初啦呢个由清朝开始一路到而家呢个就係由呢一个反对宋明理学开始嘅即係话呢个我哋由反对宋明理学开始 就斬斷了宋明理學那種民族生命的頂天立地精神。由那陣時開始，我們就斬斷了這個民族文化生命的氣概。好啦，咁樣從另外一方面嚟睇呢個清代嘅學術文化精神呢，之前講過我哋可以話呢種精神係叫做由虛入實嘅一種精神。呢種由虛入實嘅精神呢，係確實係可以表現出一啲呢好似科學咁樣嘅一啲所謂嘅客觀態度啦。因為我哋係清代嗰個學術係考據訓古嘛，考據啲文字嘛，係一啲好客觀性嘅一啲研究態度嚟嘅。有一種似係科學式咁樣嘅一種客觀態度。而且呢，清代學者呢亦都相當注重呢個實際嘅社會效用，覺得要有用嘅。咁我哋之前都講過，清代學者嘅呢種學術精神呢，喺呢一方面嗰度講呢，是可以對峙宋明理學的一種流弊。因為宋明理學確實亦都發展到後來呢，是出現流弊出現流弊所以呢個所謂呢個空談心性嗰啲都問題咁樣呢個清代學者呢種精神呢，是能夠對峙到宋明理學的呢個流弊但是清代學者早期的學者例如這個顏李大昭他們那些這樣的學術精神呢之前講過他們是橫面的因為他們呢只是研究這個文字典籍那個橫面或者社會實用那個層面這個不能夠縱貫貫通到上下那個歷史文化的傳統在精神境界上面已經被這個宋明理學的學者降低了一格所以到了後來清初那些就已經是這樣到後來那些清代的學者呢純粹只是講考證只是研究考證只是限於在文字上面去考證的時候那個境界呢就又降低一級咁樣跟住呢發展到清末啦清末嗰啲老先生之前講過啦康有為、梁啟超張太炎佢哋嗰啲老先生有才情佢哋嗰個講法呢能夠比較開展但是這種才情呢趨於浪漫而且呢由他們開始呢就開始鄙棄這個中國以往的文化咁跟住到了新文化運動就引進講這個所謂科學民主啦就認為這個科學民主能夠這個補充中國文化的不足啦但是新文化運動的學者只是講對這一切價值對這個中國文化的一切價值呢要重新評估咁樣但是呢就不能夠講到中國文化精神這個如何建立這個根基如何能夠重新掌握中國文化精神重新建立這個根基所以呢這個新文化運動的時候的學者都是流於輕薄放肆結果他們就只是視人如物認為人就好像動物一樣好像石頭一樣不過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學者都仍然尊重這個民主自由但是發展到後來引入共產主義很多人相信共產主義之後連這個所謂自由的精神呢都加以否定只是得返呢個視人如物因為講唯物論啦嘛咁視人如物啦呢個咁就變成同呢個傳統嘅中國文化精神同呢個宋明理學係完全相反啦宋明理學係點講呀宋明理學主張視人如神嘛 人的地位很高的、啊、人好像神的、啊、你说、啊、事物为有情、啊啊、所有事物都有情、啊、所以这种这样的主张刚刚跟共产主义是相反的、啊啊、所以这个宋明理学呢、啊、是要人能够顶天立地、啊、是有一种、啊、要人有一种顶天立地的精神，啊，咁先能够建立到呢、這个啊文化学术嘅生命，啊，呢、這个先系宋明理学嘅精神啊嘛，啊，但系呢个清代嘅学者啊就唔得啦，点解咧？因为清代嘅学者咧受外族统治，啊，冇咗呢种顶天立地嘅精神，啊，不过清代。比较好的就是他们仍然、啊、对于这个学术文化传统呢都仍然保存住，虽然他们的学者未能建立到、啊、这个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但起码他们没有说反对先、啊、仍然保存住、啊、这个、啊啊、这个清初的时候其他国家、啊、清初的时候那个中国文化呢、啊、相对地呢因为这个是、啊、仍然保存住在这里，相对地文化精文中国文化呢那个精神呢仍然有相当的高度，所以当时其他国家呢仍然是对中国文化呢感到佩服的，这个是清初时期，这个这样呢即是虽然中国是被外族统治，但这个外族呢都对中国文化呢传统文化呢是佩服的，这个这样，所以呢当时在政治上面呢啊，这个呢，这个被外族统治啊，从这个中国民族来讲呢啊是失败的，是被外族统治啊，这个啊。但是从这个文化来讲呢啊，中国文化呢当时仍然呢仲是胜利啊，这个啊。咁、哎、到了太平天国的时候呢啊出现这个所谓民族运动啊，因为太平天国呢啊就是要啊呢、这个一、这个反对呢个满清咁啊，啊呢、这个啊呢、这个系个民族运动嚟嘅。但系问题咧，太平天国咧啊，同时咧佢又否定中国文化，因为佢借用呢个外来嘅文化啊基督教啊嘅文化咧嚟到去否定中国文化，所以结果咧太平天国唔能够被中国人接受啊。咁样咧呢、这个咧，所以呢、这个啊。被这个曾国藩、啊、所代表的、啊、中国文化势力呢、啊、这个呢就、啊、打败了，即是说中国人、啊、变成呢在这个阶段呢就宁愿、啊、中国人、啊、中国的民族、啊、受到委屈、啊、被外族统治，他都不肯牺牲这个中国文化、啊、所以太平天国最后结果是失败了、啊、但是呢这个失败呢就表示了一种、啊、所谓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的一种自我矛盾、啊、这个是个悲剧来的、啊、这个、啊、即是这个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应该是统一的嘛、这个啊、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矛盾、啊、这个、啊、一方面被外族统治、啊、一方面呢、啊、我们就要保存中国民族文化、啊、这样这个呢就变成一种矛盾啊，咁样所以呢、这个你冇中国文化啊，你个民族亦都唔能够建立啊。你中国民族啊，你建立唔到俾外族统治啊，亦都唔能够好成功咁建立到中国文化噶啊。咁所以呢个咧吓，喺、啊、太平天国灭亡之后啊，呢、这个仍然啊会有呢一种咧呢、这个代表啊。传统文化的曾国藩啊啊那些人仍然都啊即是曾国藩代表传统文化啦、啊、这个咁太平天国灭亡之后呢都仍然有好多人呢啊是好憎恨曾国藩呢啲人。咁点解呢啊曾国藩保存了中国文化喎，点解都憎佢呢，就是因为这个啊佢哋就唔能够喺呢个啊民族方面啊民族统治方面顶天立地啊，因为曾国藩始终都系啊为满清的政府服务嘛，啊，佢唔能够反对呢、这个啊满清政府啊呢、这个啊，咁样所以呢个去到清末嘅革命咧，啊 啊、辛亥革命呢就代表了这个呢、啊、中国的民族呢就要求顶天立地了，不能够再被这个、啊、外族人统治了。啊啊、这样那这个就代表了这个、啊民族、啊、中国民族能够自己建立起上来了。但是刚才讲过了，这个我们这个分裂了嘛，这个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啊、这个文化意识上面又跟不上，文化学术上面的要求配合不到。啊、结果呢不能够真正要求到一种顶天立地的文化生命、啊、在学术界里面、啊、即是这个建立这个文化生命呢其实是这个学术界的责任、啊这个、但问题呢是当年、啊、各个学术界里面、啊、这个、啊、金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啊、互相攻击、啊啊、道家佛家、啊、他们呢、啊、又在这里、啊、攻击儒家、啊傳統學術文化本身都開始內控，出現這個崩壞的危機，即是中國傳統文化裏面已經爭得很緊要了。咁跟住就再輸入西方文化，輸入西方文化呢講這個咩進化論啊那些講法呢，咁更加嚴重了，更加要求反傳統了，這個下咁所以這個呢就出現這個新文化運動。这个新文化运动是世界性的，这个 是其实是一个反对旧传统文化的运动来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是反对旧文化的运动，它是要令到这个旧的文化崩坏。那么新文化运动当时也都有五四运动，这个政治上面就叫做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代表了一种民族意识，因为五四运动是要求呢这个、这个、中国人自己决定自己，这个是一种中国的民族意识。但是我们如果只是单纯有这个民族意识而没有文化意识或者没有文化精神去配合呢，始终是不够力量的。刚才讲过这个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呢要配合的嘛，但我们由清末开始呢这个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就分裂了，未能配合得上，一直到去五四运动都仍然配合不到的。五四运动是有民族意识，但是新文化运动没有这个文化意识，即是新文化运动呢那个是反传统，这个要令旧文化崩坏的一种意识来的嘛。所以这个这样配合不到，不足够的。因为只是得民族意识呢是不够的。民族意识只是一个生物本能或者自然生命的根据。只是民族意识是没有真正的顶天立地的精神生命的。所以呢不能够只是讲民族意识的。所以呢即近年都有间不中都有些运动呢好推崇这个中国民族精神啊，咁样这种的民族意识来的。民族意识呢它可能都很有力量，因为它有一种生物本能。但是问题呢就是它不能够建立到真正顶天立地的精神生命。没有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生命呢始终都不够力量。之前这个历史上面国民党的北伐呢都是代表了这种中国民族意识。但是问题始终都是当时的学术思想呢始终配合不到。不能够真正建立起一个国家的思想，这个民族意识和这个文化意识呢始终呢配合不到，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在清朝这个呢当时传统的文化学术地位都很高，所以可以令到这个清朝皇帝的屈服。清朝的皇帝呢都要汉化，但是中国文化经过清代的这种委屈之后呢一路发展到现在呢发展到这个新文化运动呢已经变得非常之力量微弱了。去到太平天国悲剧收场，我们就已经见到当时文化力量已经薄弱了很多。 到咗清末民初嗰啲老先生，到新文化運動要批判懷疑中國傳統文化，去到最後就結果變成否定自己嘅傳統文化呢種咁嘅精神咁樣。所以呢個呢我哋雖然係講話西方文化思想呢個要介紹西方文化思想但係結果佢哋同時亦都要否定呢個傳統文化思想結果呢種咁樣要介紹西方文化思想又要否定傳統文化思想呢，就成為呢個當時呢個思想嘅大趨勢咁樣即係歷史就係咁樣發展咁所以結果就係呢個中國文化生命同埋呢個民族生命呢就被斬斷咗一直就向住宋明理學嘅反面咁行過去好啦，咁樣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下次再一齊探討下中國文化生命應該係點樣發展好多謝各位。